波浪鼓。今天星期三，眼看着一周的工作呢也已经照过半了，确实可以在这个时候畅想一下在周末的时间里面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好好的玩耍一下的那样的一段时光。虽然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刚才这首歌听上去有一点幼稚过头，但真的架不住可能在工作日的下午的时间里面听到这样的歌，尤其听到这样的唱腔，这样的歌词，你会觉得好像莫名的心情又大好。更何况歌词里面唱到说天晴朗，花儿朵朵绽放，好像说的明明就是北京今天的天气状况，只不过好像到了下午的时间啊，好像没有上午那么晴朗了。3:06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天气好，工作少，心情还大好。不知道刚才说这三样有没有一样站在你的心头哈、啊？就当是你的状态好了。Christina Aguilera， 好久没有听这首 Moves Like Jagger， 感觉这首歌算得上是魔力红这么些年来很红很流行过的歌曲之一了哈。从它是一首新歌的时候我们开始听起，到刚才可能耳朵带给你的迅速的反馈就是叮咚，主人这是一首老歌了。下午的3点钟，欢迎你继续守候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 DJ 戴毅。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一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清。

只留下几多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痕迹，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谁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几多消息，不想要靠近，不想要休息，不再想念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再安静，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的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谁的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的遇见。把每 好天气，他不停地在强调说，遇到好天气的时候呢，可以真的让自己改善一下你的心情。而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在外面走一走，晒晒太阳，吹吹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和你一起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微信平台上面有人刚才听到了一首好歌，然后把它收到了自己的歌曲列表当中，竟说一耳入心的歌。我猜应该是听到了汪苏泷的那首《一笑倾城》，其实也建议你可以拿来 K 一下，练习一下这首你觉得还不错的喜欢的歌。确实天气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我刚才心情其实有一些小小的起伏不定，不是因为天气的问题，而是因为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我的工位前后的同事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说非要听我的直播，一种感觉好像是班主任在做一个随时不打招呼的摸底小测验。 仿佛知我渴望你的抱拥，无奈你偏要轻轻说很夜了，要别离去催促我相送。其实你眼中投着柔情千种，遮掩不露背后爱的暗涌。

街头走一走，无我无我，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无我无我，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因为晚有我的衣袖， 听完这首歌总觉得好像去过玉林路一样。我看过这样的一种形容，是形容了摇滚和形容听民谣的感受。他说摇滚就像是一把枪，直接扣动了扳机，一击即中，而民谣呢像是你干下了一杯毒酒，百转千回的在身体当中发酵回味，然后呢毒发深深的侵入到你的心里。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同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 cheers 干一杯，那不同意的话呢我独自干下这杯民谣的毒酒。3:40，欢迎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三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不断逼我灭绝你不安的梦魇，我要如何杀死一个虚构的感觉？两颗心两种世界不会全重叠，硬撑到麻木之后只剩下苦涩疲倦，转身是寂寞，怀疑着拥抱却更折磨，原来各怀心事的沉默逃不过灾祸。我要解脱的自由，彼此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走，再一无所有。哦，热泪的话别再说，太天真的梦都该上锁，直到心中放下了对错，也灭了怒火。我要解脱的自由，一次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不信任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走， 解脱的自由。彼此的经历不能依赖绳索，无限的时段是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赵传解脱的自由，也是他新发的单曲。我原本以为我不再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做到像刚才这首歌名一样给内心一个解脱的自由，就是确认同事们没有在收听，但是我还是手欠了一下。刷新微信平台之后看到了同事的回复，说大家对我的小测验表示嗤之以鼻。 I was sitting by my door,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in my wiser, in my just a fool. Strangers passing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h, I'm scared,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Me seeing white and black, face to face but back to back.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I'm pacing down the street, tracing back to my feet. Is there one place only I would know? I'll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out to the sky. It'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My days， 马上要结束今天星期三下午的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了。看到了费劲儿在微信平台上说，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起伏不定的哈。老师都会告诉给自己的学生说，如果有其他老师或者说其他的领导来班里听课的话，请你们不要紧张啊，当做坐在后排他们都是长在角落里的白菜呀、萝卜呀，这样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不会紧张了。结束我的直播，我要去面对属于我的白菜和萝卜了。 他们说我很 好了，谢谢各位收听，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你周三下午愉快。 太沉默，老是学不乖，才开始就想逃跑，从来不问未来，像个贪玩的小孩。他们说谈恋爱是一种负债，很甜蜜很花钱，很需要忍耐，可是孤单要人你没有人能例外，得跟命运摊牌。